好，星期一晚嘅手下留情啊！咁啊，直播室入边有阿一， 有阿拔， 系咁啊，仲有喺三藩市嘅， 三藩市嗰位，好啦，我哋尝试去联络一下我哋三藩市好熟悉嗰位仁兄嘅声音 ，call 佢出嚟先。 唔紧要，拔师讲下今个礼拜。你呢个 weekend 做咗啲咩咧？ 我呢个 weekend 咧就犀利啦，就系咧去好大件事啊，见咗家长啊，就 话 是因为咧新年啦，咁有啲新年嘅后续啦，咁所以咧屋企人咧就有啲大型嘅聚会，咁我就第一次咧就带另一半出现啦，咁就尝试到咧平时大家讲嗰啲啦，第一次你哋。各位听众回想一下，你第一次去另一半嘅屋企咧，其实系发生咗乜嘢事嘅？咁我哋讲翻呢件事嘅时候咧，因为会有啲 debriefing 噶嘛，咁嘅父母亲咧都会问一下，究竟你嘅另一半点样睇嘅父母啊？呢个时候咧就讲翻好多咧佢哋以往嘅回忆、哦，譬如咧一个咧，我希望我妈而家唔系听紧啦，原来咧我妈妈第一次咧去我爸爸屋企嗰一度。见家长，咁嗰日嘅 setting 咧就系一个打牌嘅，咁佢见到我阿嫲啦，即系当时佢嘅未来奶奶啦，跟住佢就太紧张啦，就去厕所，点不知咧就系整塞咗人哋个厕所嘅，咁所以咧有啲好多呢啲咁嘅奇怪事咧要发生啦，又好需要好多嘅应对嘅。 我应对完啦，啱啱即刻。 你应对完啦 。 手 忙脚乱啊！ 我讲到嗰个最高潮嘅位置就系我妈喺第一次见家长嘅时候，整失咗我阿嫲个厕所， 系 就知啊呢件好嘢啊，就知道咧呢个系未来新抱啦，就嚟到呢个位置，好啦，你就应对完你嘅问题啦，亦都 系重新报多次啊！直播室入边阿一 有阿伯啊。 哎，仲有何亨啊，或者系唔好意思啊， 系唔紧要，我哋今日呢个组合叫拔河组合啊， 拔河组合 ，我度咗耐啊，叫拔河组合，不过拔河就阿拔师就同佢即系未来奶奶啊，定系唔系 Natalie 系啦，因为我带咗另一半见屋企人，咁佢哋咧就 debrief 嘅时候就喺度细说翻当年啲自己第一次见家长嘅往事。 哦，阿老可，你有冇呢啲即系见家长嘅尴尬事咧？ 哦，我又有，梗系当然有啦，人生当然有啦，唔止一次添咁样。咁啊，见家长咧，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咧就系处理得几好嘅，因为咧我系 冇整湿人个厕所。 哇，冇，但系我从来咧有一个手法就系咧，我都同一啲长辈咧沟通得几好嘅。 哦， 即系系啊，唔会即系扮晒嘢啦。咁当然系，即系长辈咧要摸通下，究竟长辈啊，究竟喜爱啲咩先？即係究竟譬如啊佢爹哋係鍾意啲咩嘅，咁佢媽咪又鍾意啲咩嘅，咁啊做咗呢樣嘢先，咁啊所以呢就係梗係塞廁所梗係尷尬啦，咁啊所以但係我就用呢一個方法呢就可以比較同長輩溝通得幾好嘅，唔錯，從來都。 咁我想知阿何太嘅反應係點嘅，即係表示讚許啦。 赞佢，系啊，赞佢噶， 系咁， 同埋我每次都系用一个准备结婚嘅一个态度噶， 系 每一次一個 都系准备结婚 嘅人 嘅。呢个说话唔系话俾任何人知，呢个说话系对住拔师讲嘅，应该系。 即系你每一次去一个新嘅人嘅屋企，都系以一个准备要结婚嘅心态。 唔系，因为你见得家长就唔系一个即系好即系好应该要点讲咧？ 唔 系 好儿戏， 即系嗱，一系唔系好儿戏，因为拍拖咁你拍拖有时又唔需要咁快见家长噶嘛。 系 咁，即系一见就应该都有八成咯啩，七八成啦。 可能想斗多封利是嘅啫，而家呢个世代可能 系啊， 咁啊，拔师就即系带咗另一半见家长啦。阿老可呢个 weekend 又做咗啲咩啊？ 我呢个 weekend 咧就做咗件事系咁样嘅。话说小弟咧，喺上年翻嚟嘅时候咧，就好开心。翻到嚟香港，我都同自己讲，一定要咧翻到嚟香港咧睇演唱会，因为香港演唱会嘅制作所有嘢真系，即系你相对翻起海外咁啊，由于可能系场地嘅限制啦，又或者因为我哋海外又未有咁多 人啊嘛，即係咁多人，意思係譬如啲長設話我當紅館，又或者而家去到啟德咧，個人數非常之多噶嘛。咁我哋叫主場啦，稱呼為主場。咁啊主場咧，通常主場開演唱會咧，個氣氛製作上咧，佢哋一連串嘅嘢都會令到大家有驚喜嘅，多數啊。多數。咁當然都有啲細場開演唱會啦。咁所以我過到海外另外一樣嘢要適應嘅就係咩呢，睇演唱會呢首先呢就係唔好當起有香港嘅心情。因為都曾經都有節目講過。係呀，因為呢佢哋由於係去到啲邊唔同，即係總之係可能美加唔同嘅一啲佢哋賭場入面，即係都似澳門，但係佢哋啲場地冇澳門咁靚㗎喎。即係可能係會有細啲嘅，又或者係咧即係嗰種嘅氣氛係完全唔同嘅。原因點解咧？因為個比例上面咧，可能係有一啲賭客，或者係有一啲佢哋嘅顧客咧，去到就去 enjoy 所有嘅嘢嘅。例如係即係譬如嚇，唔好賭錢落海啦，咁樣少賭怡情啦，呢個第一啦。第二樣嘢就可能 enjoy 佢哋嘅即係其他設施咁之類嗰啲。咁去到睇演唱會咧，只係其中一個娛樂。有一班人係咁樣嘅。即係甚至係唔清楚究竟表演嘅單位係啲乜嘢，不過佢就可能入去望一望咁。 係，即係照入去感受下氣氛或者趁虛。 係啦，照入去。係啦，冇錯。嗰大概形態係啲咩咧？或者大家選擇係啲咩咧？阿伯，你有冇去過遊輪啊？一同埋一。 哦，我未啦。我啱啱先同拔師講話，我都想請假。 哎， 系啊，德国人又 唔好讲啲咁嘅嘢啊，飞咗啦！ 最近又要开单啦，你自己好照自己啊， 系啊，哇！一睇到开单啦，一只眼仔即刻细咗啊，成对眼都系换个。咁咧喺邮轮咧，其实咧有一个即系都几吸引到人嘅一个环节咧，就系邮轮系会有表演系嘅。 哦 ，OK， 系啊，以前咧细个睇嗰啲嘟嘟星号咧。嗰啲廣告咧，總係會 sell 有啲咩影視紅星咁樣會登台噶嘛？ 係啦，冇錯啦。咁但係遊輪上面咧，就形形種種都有啲唔同嘅，譬如係有表演魔術啦，譬如係有啲 talk show 啦咁樣，形形種種嘅。咁但係我想講，用翻如果用遊輪嗰個嘅比喻咧，就係咧，其實你都上到去啦，係咪啊？你又落唔到船啦。咁啊，夜晚有咩 show 咪去睇咩 show 咯。咁我自己上遊輪咧，都會係啊，夜晚有咩 show 好，一齊一二三去咯咁樣入去，可能咧睇到咁上下咧，嗰、那個 show 咧未必啱你。但係咧，你坐一陣之後咧，有部分嘅家庭成員咧會嚟一嚟場噶啦，即係會哦。好啦，我出去先啦，咁样即系换句话讲，唔系咁啱佢口味啦，咁嗰啲，咁但系咧，呢边都有系相同类似嘅情况，就系、是、哦，可能有啲朋友咧睇睇下咧，喂，我都系出去嚟个圈先，即系兜个黑关先，咁样，转头喺边度见啦，咁样，咁咧换句话讲咧，出现咗啲咩情况咧，就系、是、嗰演唱会同香港我哋入去唔同嘅就系咩咧，好多时一路开咧，一路好多人咧行嚟行去嘅， 哦， 系啦。可以行嚟行去啦，咁啊跟住又佢哋會有一啲有酒精類嘅飲品俾大家提供俾大家買賣，即係賣㗎啦。 即係唔係坐定喺個stadium 入面，或者好似紅館咁樣坐定睇 show 睇三個鐘，然後 I encore， 然後睇多半個鐘，然後一齊逼巴士翻屋企咁樣。 完全唔係呢個世界嚟， 係 另一個世界嚟嘅。好啦，咁我啱啱過去嘅 weekend 咧就去睇咗一個我翻咗香港嘅時候睇嘅演唱會，唔係我想講再賺多一次，因為當時咧嗰次我就去咗紅館睇啦，咁第一就係個感覺翻曬嚟啦，因為隔咗相隔幾年喎，咁我翻到嚟紅館咁就係睇我哋四兄弟 Big Four 嘅演唱會啦，咁啊製作上邊即係各樣嘢，哇不得了，即係個嗱第一就係咧入到去紅館嗰度咧，大家咧同呼同吸嘅感覺，即係大家一齊叫啊，一齊唱啊，咁啊隊長就做咗一個亦都令我非常之驚喜嘅行為啦，就係佢離開咗座位，跟住好積極咁樣伸隻手俾阿公拖佢啦，咁佢兩兄弟，佢兩兄弟一拖嗰下咧，我話哇真係好感動啊！ 其實佢係中意搶風頭嘅，即係十大中文金曲又拍手，佢係中意搶風頭嘅，成日叫我哋唔好提，其實佢中意嘅。 系啊，佢中意嘅，不经意自己做咗，系咩？我做咗咩？哎呀，点解会做啲咁嘢？ 心入边都有一个出名嘅梦嘅。 系啊，冇错啦。咁咧，我就因为就系睇翻同一个演唱会嘛，即系喺 服裝上面或者溫單上面，但係咧又係一個叫我認為濃縮版啊、 嗯。 因為頭先一直都講啦，就係、是、香港睇演唱會通常咧，佢即係個 run down through 做曬嘅話，三個鐘頭，連埋 encore 三個零鐘啦咁樣。 係係，同埋通常 都係大概 係啊。通常同埋除咗你除非你係第一場睇啦。你如果第二場嘅話，你已經知道喺嗰啲社交平台已經睇到個 run down 噶嘛，即係第一首歌係邊個啊，第二首歌係咩啊，特別嘉賓係邊個已經知道曬噶嘛。 係啦，跟住咩嘉賓啊，搞咩 get 啊，咁之類嗰啲，即係有曬準備噶嘛。但我啱啱過去嘅星期日晚咧，我就睇咗一個係濃縮少少嘅版本。 係咪喺遊輪睇定係喺啲場館？ 唔係。去到場館睇啦，即係去一個、都要我喺啲邊揸兩個鐘頭車鬆少少嘅地方，個 city。 點解咁神心啊？睇完又睇。 係咧，係啊，所以海外去支持歌手嗰啲朋友咧，嗰啲嘅樂迷們咧，係真係好即係嗰種付出啊，同埋愛啊，係再加多少少嘅，會係。因為來回有啲再遠啲噶。 你個 show 幾長啊？成個 show 三個鐘啊？ 我大概睇咗，即系我离开嘅时候对标咧，两个半钟头系连埋 encore 位。 哦，但系又揸两个半钟头车去睇。 如果两 系冇错冇错， 两个半钟喺香港系算短嘅，即系你当八点去到十点零钟就完噶啦嘛。即系香港玩到十一点系唔走得噶嘛。如果你礼拜 几啊， 如果礼拜五直情去到十一点半添啦。 系啦，通常啲歌手都会话嗱，好啦，咁我哋罚钱噶啦，不过唔紧要，继续唱歌，大家起身。跟住啲主办咧，你望翻去 panel 下边啲主办咧个样咧，就咦咁样。咁大概咧，我就睇咗一个浓缩版嘅 Big Four。咁我咧其实入场之前我都有啲准备嘅，但我唔察觉到我自己咧，就因为一开场，哦，系佢哋四个，哦，搞 get， 哦，唱歌咁样。咁我咧就因為點解今次去睇，第一就支持佢哋啦，第二就係我太太好中意佢。 哦。 咁咧我就冇話嗰啲，算啦，我睇咗啦，我香港仲要睇咗香港個版本，不如你哋去啦。咁我太太中意啊嘛，咁我陪太太入場啦。咁啊，跟住一開始，哦，佢哋講啲咁嘅，因為佢哋真係將成個 run down 係搬咗過嚟呢一邊喺美國西岸呢邊開啦。咁我就開始，咦，好得閒啊，我個人。我太太就好 enjoy 啦，拎住啲棒棒啊，不停喺度起身跳舞啊咁样。咁但系我，我睇过晒咯。咁我第一次 啲 get 系咪一样噶？ 一模一样。 吓，啲 get 都一样啊？ 哦，唔系，佢都有同三藩市嘅乐迷同埋美国嘅朋友咧 say hello 嘅， 即系讲 hello how are you 咁样嘅啫。 系啦，我就同埋讲有讲恭喜发财嘅，因为我哋而家都未过十五啊嘛，佢哋都有诶，系啊，佢哋几个都有讲恭喜发财嘅。咁我想讲系咩咧？哦，咁因为我睇过关系，咁我太太仲问咗一句：做咩你唔开心啊？我冇啊，咁我你继续 enjoy， 因为佢哋会期待嘅。下一首歌或者佢哋下一句講啲咩噶嘛？但係因為由於我知嘅關係啊，我就好得閒啦，我就啊好一齊 enjoy 啦咁啊，即係當然我交咗少少氣啦，因為我都知道下一首歌係咩嘛，大概咁我知道啊嘛，咁我就喺得閒嘅情況裏面咧，我就再觀察多咗好多樣嘢， 係 例如係啲咩嘅咧？咁我唔知道香港而家係咪我上次翻去睇咧都有。部分是的但是少了的就是什么呢很多朋友在个电话里面看演唱会。 哦因为一路这样影相的嘛。 是啦一路拍片一路影相啦。那这一边呢就是那个风气呢就是达到有一半的。嗯、一半或以上的。即是有一半长的人呢即是例如我坐在前面的景象呢的头那十零行的人呢有超过一半呢他是拎住个电话。跟住一路拍住喺度睇個演唱會嘅，咁我想講係咩呢由於場館嗰度係一個類似係 ballroom， 即係酒店嗰啲咧好大嘅 ballroom， 咁佢咧係擺凳嘅，即係唔係有少少斜台嗰啲啊？好啦，咁當咁多人拎起個電話喺度拍緊嘅時候咧，出現一個咩現象呢除非你企起身，你唔企身咧，就首先係遮咗個台。是啦冇错但个台呢基本上是个台是俾佢遮咗大概可能是五分之二嘅视角啦。 嗯 嗯。 幾乎係睇唔到歌手同埋 dancers 嗰啲腳嘅。 係係。 咁好啦，咁你有咁多畫面、咁多熒幕俾我睇嘛？咁我太太當然企咗喺身喺度望咗好耐，即係日跟又坐翻低啦。咁我就喺望住個手機入邊，究竟佢哋拍緊啲咩咧？咁啊，當然係拍緊佢哋唱歌嘅情景啦。我就問思考多個問題，你睇我幾得閒先得嘅。劇 part 原來係做咩咧？嗰啲片？ 我先問一個問題先，阿拔絲，你會唔會拍呢啲片咧？ 我揀我最中意嗰一首歌咯。 係。 咁其餘我都唔拍，哇，好攰噶。 係係係，因為小弟就唔係一個睇好多演唱會嘅人，但我對上一個即係特登要買飛入去支持咧，就係舊年年尾啊。皇馬對呢個嘅巴塞啊，即係嚟咗香港踢波就係嗰啲佢哋舊一輩嘅嗰啲即係卡卡啊，唔記得有冇卡卡，係明叔嚟踢波。我係有即係梗係有影低卡斯納斯啦。咁但係咧同時咧，我係有叫我老婆係幫我拍片嘅。 拍你定係 拍卡斯亞斯啊？拍我做咩啫？ 應該拍你 啊！冇啊，都冇啊！ 咁但係我係真係會睇翻嘅，但係我拍到一條片之後咧，我就足夠啦。即係例如我作為一個球迷，我拍到一下佢要射罰球或者佢預備佢會呢下會撲波嘅，我影到一個鏡頭。哦， 點拍啊？你成程波？ 係，但係你大概捉到，即係我哋睇開波，你大概捉到呢個攻勢嚟緊，咁你咪即刻拎部機出嚟。咁你見到我影到一下佢嘅撲救，我已經覺得心滿意足啦。而我係真係會翻去翻睇再翻睇，翻睇再翻睇咁樣咯。咁但係演唱會我就唔知係大家會唔會睇翻啦。 喂，其實阿伯頭先講得好啱嘅，同埋你要即係命令阿太太幫你拍嗰、那個即係、就是、入波嗰、那個 請求嘅。 我請求咁樣，咁咧就唔係又明喎，即係譬如一首歌咁，可能係 let's say 唔會拍曬成首啦，或者成首都可以有理解到就係你拍低嗰、那個即係最想睇到嘅 moment， 嗯， 即係最想睇到啦，啊一首歌啫，咁都合理啊，咁你拍成場嚟做咩咧？即係第一可能係佢哋喺 social media 嗰度show 出嚟俾人睇，咁、但係你如果你話譬如你 post 出嚟嘅，第一你要 post 咁長咩？即係成佢一場裏面佢係有七成時間拎住部電話睇嘅啫，呢個第一。第二就係咧，我睇到佢哋個情況就係咩咧？佢哋係著咗個鏡頭，跟住咧就 zoom in， 又 zoom 大，又 zoom 細，又著左右咁樣。 哇！做埋 cameraman 嗰份啊，真係～ 直情係做埋 cameraman 啦，咁我諗緊啊，其實佢哋個電話拍咁多之後，我嚟做咩嘅咧？ 係， 即究竟係咪平時得閒再開翻嚟睇啊？ 但係有一樣嘢嘅，即係佢哋咧擺上社交媒體咧，譬如 tag 翻阿張偉健咁，如果佢嗰條靚嘅話咧，張偉健可能咧 repost 咧，咁作為 fans 咧、就可能好開心。喂 ，Dicky 仔睇我嗰條片啊，咁樣咯。 係係，嗱，我同意呢個嘅諗法嘅，但係。問題係大部分嘅嗱，我唔好話大部分，我發現有部分啦，唔好用大字，有部分嘅歌迷拍片咧，佢哋係冇留意自己拍咗啲咩嘅，即係咩意思咧？即係例如我拍例如例如咧 ，say Dicky 唱即係阿張偉健先生唱身體健康啦，咁哇喺佢唱身體健康喎，首本名曲咁影住啦。咁你影住，你又跟住全場大合唱喎。咁你拍嗰條片咧，我就淨係聽到你唱緊走音版嘅《我只想身體健康》，我完全聽唔到 Dicky 嘅任何嘅聲音。好啦，咁仲要係例如我拍呢啲片，好啦，咁你如果你話你買到一個好靚嘅位置最近，或者直情喺個喇叭隔離，你都話可以拍到演唱會嘅一啲聲音啊。你隔離嗰個吳先生喺隔離，咁你成條片係你成條片就係 尖叫 ，Dicky 係啦，所以其實係好難做到拔絲講嘅嗰個效果嘅喎。 係啊，係啊，冇錯啊，即係究竟你要拍幾多條啊 ？Dicky 先會有反應，同埋咩咧？即係如果你大嗌都好啦，我坐嗰晚坐喺我側邊右手邊嗰位嘅男士咧，好激動，佢手手都跟住唱，佢唔單止跟住唱。同埋佢認真唱，佢認真過許志安，佢認真過許志安。哇！ 唔係，但係呢啲咪叫投入咯？呢啲 係啊， 呢啲投入 係 啊。我想問你喺香港睇嗰次啊，隊長都有跟住唱噶嘛？ 有 呢啲咪投入咯？ 呢啲咪投入咯？ 想上台添啊！想上台唱添啊！ 系啦，咁如果大家挂住队长嘅声音唔紧要啊，因为转头八点半钟新闻翻嚟之后咧，有佢啊同阿陈松伶、松松姐姐嘅访问啊，好啦，转头八点半新闻过后继续手下留情。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公布沙岭数据园区总面积超过110,000平方米用地招标结果，批俾香港润光智算科技有限公司，发展为先进的数据中心和相关产业的数据园区，批租期是50年。中标者的母公司是香港润丰智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和深谷工香港科技有限公司，最中控股公司是润泽智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说，公司过往有丰富开发高端数据中心的经验，在内地多个城市都有发展和营运高端数据中心设施以至大型数据港项目，有关标书的标价是5亿8100万。孙东形容今次香港人工智能发展领域的新里程碑，显示业界用实际行动真金白银为北都发展投下信任一票。第二届全球人才高峰会周是第二届全球人才高峰会周，今个月中至下个旬是至到下旬举行，其中国际人才论坛预计吸引超过7000人次入场。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政府过去3年多推出一系列抢人才、留人才的政策，截至今年1月底，已经有超过270,000个人才抵港定居发展。孙玉涵话，当世界地缘格局有变，一个安全稳定亦都充满发展机遇的地方，对人才的吸引力无疑会增加。人才办已经制定未来1年的出访计划，强调安全仍然是首要考量。人才办总监陈海敬说，计划今年内出访超过20次招揽人才。对于中东局势升温，他说会同当地的大学同商会持续沟通，再决定合适的出访时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拉里简尼回应有报道话，他透过中间人提出同美国恢复谈判的时候话，伊朗不会同美国谈判。拉里简尼又话，美国总统特朗普妄想将中东地区拖入混乱，而家又担心更多美军人员伤亡，特朗普将美国优先变成以色列优先，为咗以色列令美国士兵成为牺牲品。拉里简尼强调，伊朗正系保卫自己，武装部队冇发动侵略。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日发表视像讲话，说美国和以色列会继续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直到达成所有目标。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时又说，伊朗新领导层希望和他对话，他亦都同意和德克兰方面对话。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明日天气转凉，气温由午夜大约22度，逐步降到明晚最低大约16度，初时吹和缓的偏南风，晚间转吹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三天气清凉，稍后雨势逐渐减弱，本周后期天色逐渐好转。而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96%，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晚9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有限通往无限， 现在开拓未来， 未来无限。 教育大学数学与资讯科技学系副教授傅云， 我之前觉得高赚的技术才是好的技术，但是现在就不是，我现在觉得有用的技术才是好的技术。 逢星期六上午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让我们看远一点，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丑小鸭、三只小猪、龟兔赛跑、狮子与老鼠，动物的童话大家就听得多，但是动物在香港的故事你又听过几多个？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尾巴会说话，近距离观察动物在这片石屎森林如何适应和生存，捕捉与人互动的温暖瞬间。 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他是儿歌天后，又是天涯歌女， 天涯呀海角去找真知音。 转眼间我们已经识了40年了，手下留情，马年马到功成。第一位嘉宾请嚟。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虫虫陈松伶。 辛唔辛苦咧？拍《天涯歌女》，即系对你嚟讲，因为你第一套咩正嘅剧啦。头先你讲又要唱歌，又要跳舞，又要排。 我觉得有一种咧叫做咧自我麻痹。嗰阵时啱啱好咧系翻学啦，亦都要翻学啦，又要做功课啦。我好好系真系遇着 TVB 好好嘅灯光组、摄影组。真係呢班哥哥咧，對我真係好得不得了。我記得咧，除咗《天涯歌女》啦，之後所有嘅劇咧，基本上都係五藏，即係蕭生叔嘅劇咧，基本上都係喺清水灣嘅五藏。咁五藏咧係有個燈房嘅，咁啊燈房咧，除咗擺燈之外咧，仲有個書台咁樣。咁我就可以喺個書台嗰度做功課。咁對完對白喺出邊咧，拍完嘅對白咧。即係個廠度對完個對白咧，我就可以突翻翻嚟咁啊，寫下呢個功課咁樣啦。寫完之後咧，可能啊恰下咁樣啦，跟住之後差唔多時間咧，燈光哥哥咧又叫我出嚟，喂，到你啦，過嚟啦，咁啊，快啲埋位啦，咁啊，我就埋位啦，咁啊，跟住之後又突地又翻翻去啦，跟住又恰下，即係個燈房係我嘅，又係舒適區嚟。 哎呀， 咁啊，即係我真係喺路上高，雖然係真係跌跌撞撞，不過都真係好多人。去錫我，無論遇到哥哥姐姐都好，即係都會係即係俾啲嘅空間俾我，可以仲有一啲嘅幸運咯。 可以同埋可以做翻一個學生要做嘅嘢，瞓下覺又好，或者做下功課都好啦。咁嗱，當時有 Leon 啦，有 Aaron 啦，嗰成個拍攝你有啲乜嘢你印象好深刻？天涯歌女而家記得翻嘅。 我好記得我哋係咧，大家一齊坐喺度嘅時候，因為大家都知道我係新人，咁啊吳承子有佢哋兩個嘅，仲有咧係我哋明月社啊，因為係天涯歌裏入邊咧，我哋係一個社團嚟噶嘛，叫做明月社，咁仲有黎耀祥啦、梅小慧啦、林家棟啦，仲有何嘉麗啦，咁嗰個全部都係我哋嘅劇團入邊啲人嚟嘅，所以劇本就還劇本。現實生活之中咧，佢哋知我係一個小朋友，第一次拍劇，而佢哋個個都已經係資深演員嚟噶啦。點啊？你今日翻學翻成點啊？一問一啲咧，好似我而家問我兒生女啲問題咧，係啊？點啊？你啊 ？OK 啊？嗰度啊，扎住個媽咪即係呢個傻太姐咁啊。咁啊，而家我諗翻起啊，即係我而家56歲，再諗翻起我嗰陣時嗰十幾歲，真係好得意，即係佢哋真係好俾我好多嘅 照顧啊， 照顧啊。 拍咗幾耐啊？叫咩啊？ 好快，3-4個月咁。緊接著咧係都唔知佢會播得咁快嘅，咁啊第二年先至播嘅。 哦，即係其實應該係88年拍，就89年播。 係啊， 咁啊大爆啦！我好記得當時就你嗰啲歌啦，即係《天涯歌女》嗰堆歌啦，嗰、那個唱片封套即係掟住喺夢牆嘅咁 啊， 嗰個封面係全香港嘅即係賣唱片嘅地方都盛行啦。咁突然之間就出現咗，即係對你嚟講咁嘅演藝圈嘅第一個高峰啦、 嗯。 即係突然間，哦，陳松伶做周旋做得好好，咁你亦都係要唱好多呢啲小調嘅歌啊。 之後就一直唱小調啦，一直冇機會唱蕭錦。 其實呢件事即係《天涯歌女》嘅爆紅咧，對你嚟講，你嘅感受係點㗎？你識得點樣去接受未㗎？ 佢唔識咯， 即係應該突然間會好多人訪問你啊！突然間要揾你演出啊，即係咁樣樣噶嘛。 係， 咁當時係點噶？記唔記得噶？ 唔識噶嗰陣時，不過好彩我仲有劉太咯，仲有我嘅經理人啦，嘅姐姐啦，咁樣咁佢就幫我哋去安排咁樣，我就係聽從安排咯，因為太細啦，太細啦，即係我唔係一個話。好有呢、這個就係先唔翻學啦，咁跟住之後咧，我就一心一意咧就一定要係做嘢啦，咁樣我唔知啊，即係太懵懂啦，呢、這個亦都係我蠢嘅地方，咁亦都係我自己愚昧嘅地方。咁如果我可以有一啲嘅立場啊，又或者知道自己該要做乜啦，咁可能會好好多，鮮明好多。咁但係嗰陣時我好模糊嘅。即系冇乜好鮮明嘅嘢， 咁但系都好正常啊！咁細個，同埋因為你嘅成長有一大橛都去咗個電視台啊，或者喺個歌啊嗰度。譬如而家嘅小朋友，佢讀書可能讀完大專，咁佢都可能係21、22歲，起碼有十零年嘅時間喺學校度長大。但你喺中間，你就有好多時間就去咗個演藝圈嚟發展。咁所以你唔知道要做乜，其實都好合理 嘅。声唱未停，眼里风光曲中记，只想永留声。 有冇开心噶？当时，譬如咁红，所以好回响啦。有冇开心噶？ 有开心，有开心嘅时刻咧，就系咧，哇，原来系有人中意嘅，同等嘅，有几大只字系赞赏你，亦都有几大只字系贬低你。 哦，系。 咁啊，纸媒嗰阵时即系 啲报纸吓， 两个 cm 乘两个 cm 咁大只字咁啊，两个 cm 乘两个 cm 咁样，咁啊陈松伶咁样，你见到自己字好似仲犀利过自己嗰阵时校际音乐比赛攞冠军咁样，即 系 有几大只字系有赞赏你，其实同样都会有咁多嘅一个嘅对你嘅批评，对于批评。小朋友梗係想多啲聽讚賞㗎啦，咁如果冇讚賞嘅時候，可能就會有，哎呀，點解咁講我？even 而家都係㗎，到而家你就算老咗，你可能都係 都係會有咁嘅感受。咁但係而家可能就 take it easy 啦。咁但係細個時候唔會咁樣。 所以都有一定嘅掙扎嘅喎，喺嗰段時間 有， 同埋即係冇乜人喺幫你做心理輔導噶嘛。 冇， 即係都係叫你睇開啲啊，係咁噶啦呢一行。 冇，連呢句都冇。 所以你就要自己吸收曬呢啲嘢啦。 係啊，自己吸收曬，連呢句都冇。其實喺身邊嘅人都冇一個人會係同你講話，係正常啦呢啲嘢，又或者係你點睇？你可以點點點啊？其實應該要有個心理輔導嘅，我覺得係。咁、但係都冇人會同你講呢啲嘢，又或者大啲嘅人都唔會。都唔會同你講呢樣嘢 ，even 個經理人啊，或者係身邊人都冇人同你講呢樣嘢，咁你咪只要自己消化咯。咁對於十幾歲下，我點解咁中意讀兒童心理學啊？ 係 即係到大個咗，我自己上到大學，我自己可以有權選擇嘅時候，我會喺呢方面比較多注重啲咁樣。咁啊，就係因為我細個時候係冇啊，自己完全係靠自己消化。咁你咪要係好多個。齒輪喺入面，即係你個攪拌機喺入面咧，係好經常運作啦。如果可以正常啲嘅話，係咪可以運作少啲咧？ 係 啊，咁有多啲嘅能量啊，多啲維他命 C 啊，多啲維他命 K 啊咁 攞 喺入邊。咁但係入邊係冇維他命嘅，即係你要不斷嘅齒輪喺入邊。 係，咁而呢個齒輪，這個就內在嘅齒輪啦，你外在嘅齒輪亦都不斷推動你去要向前行啦，因為成功咗啦。咁跟住就你就已經。翻唔翻出嚟嘅咯？因为你跟住喺90、91就好多公开咯。你开始，因为而家咧，我谂翻咧系都几匪夷所思嘅。你问我嗱，因为咧，即系如果冇听呢个访问前面咧，咁你哦咁佢咪红咗咯？喺电视台好多公开咯。咁但系其实佢只不过都系一个十几岁入行嘅女仔，但系你已经譬如喺我眼中当时咧，我会觉得。哦，陳松伶已經係一個好成熟嘅人，因為嗱，天涯歌女你又要做得好成熟啦，咁後來就要拍《蜀山奇俠》啊，再冇幾耐你已經要做好成熟嘅《笑看風雲》啊，《天地男兒》啊，其實你嗰陣時仲係好年輕，你就要面對嗰啲哇，即係你知啊 ，TVB 嗰個年代啲劇全部都係超級催淚啊，超級劇烈噶嘛，其實你都係。未承受得到，或者你都未有嗰個人生閲歷去 pick up 呢啲嘢噶嘛？ 冇嗰個人生閲歷係啱嘅，但係我自己亦都好有一個追求咧，希望我亦都知道咧，自己應該咧之後應該都會喺呢個咁安全嘅，因為已經係米已成炊啦。 哦， 係啊，你已經係可以係原來我係可以拍到戲，我可以唱到歌。咁我呢度係自己俾自己一個嘅信息，就係話我應該向呢條路發展。咁、所以呢，如果我可以讀書嘅話呢，我可以去搵一個嘅faculty， 即係去搵一個嘅學系，係另外一回事，就係、是、我追求嘅嗰樣。 頭先講譬如兒童心理學嗰啲啦， 係啦，心理學啊，又或者係。哲學啊，或者係神學、啊， 即係嗰陣時你已經係諗緊呢啲嘢噶啦。哦， 嗰陣時已經諗緊噶啦，因為我追求心靈嗰個比較多啲咯、 哦。 我追求心靈嗰個嘅治愈啊，係比較多啲。 嗰陣時已經係咁諗噶啦。哇，咁你嗰陣時睇唔出噶，因為 我比較老成，係咪細個時？ 因為可能我哋嘅印象都係周旋同埋一間再講即係松茸姐姐噶嘛。咁仲有你仲有一堆兒歌，咁啊冇諗過啊，原來你喺個。即係所謂心靈上咧，你係仲有一種嘅 demand 喺度嘅，係 噶。 咁呢個就是後來嘅事啦，即係你再讀書啊嘅事啦。咁但係個齒輪啟動咗，你就要開始踏入呢一個不斷拍戲嘅嘅時候。 痴心坚定，谁怕浪头？ 离开学生行列的时候，正职就真的要做演艺圈的时候，可能我已经是 ready 了，因为我已经是我学校，譬如上到大学啊，那我就可以譬如在神学入面，在哲学入面，我可能得到一些的答案。当然啦， 这个是后来的事情， 是啊，后来差不多是二十几岁了，真的就慢慢地去。再加上呢，之后再在三十几岁的时候，我有个很大的心路历程，那时候是不断地去找答案。答案是不是在朋友之中得到，亦都不是在即是语言之中呢，他们是会讲到给你听，因为大家可能呢就是 mingle 即是见面就可能是 mingle 怎么会讲到那么深入呢？你一定要是从另外一方面你要得到答案的，我就可能从书本入面，我看很多书，有些书啱看我就继续看，不啱看我就换另一本书再去看，那么那时候呢是满书架呢，比我读书的时候呢重要多多好多书。 哇，这个就是真正的陈松伶。 是 啊。原来是有个这样的心路历程在背后的。虽然我们看就不知道啦，即是譬如刚才所讲，因为其中有一套你的电视剧我很喜欢的，就是这个《蜀山奇侠之仙女奇缘》。我是很喜欢这套电视剧的。因为那时候就是我最多时间去看电视啊听歌的年代。那时候都是即是双线发展啦。我不知道你记得《蜀山奇侠》这套电视 剧。我记得。 是啊。 有个黄蝴蝶的嘛。 是啊。你是余英男嘛。 是啊，余英男。 同埋睇先仲有 我仲要抱住啊。我最爱的人啊，郑伊健乜铁鞋啊嘛， 系啊系啊， 啪啪咁。 啊，记得啲咩啊？我问下先。 最记得就系要吊威亚。 吓， 我哋惊到咧，吊威亚喺我好记得喺元朗丹桂山啊。 吓， 即系而家丹桂山可能都已经起咗豪宅啦。咁但系嗰时我哋拍嘅时候咧，仲系一个山头嚟嘅。嗰个山头咧，我哋飞嚟飞去，哇吓到我咧又～位高喎、 哦， 喺度不斷咁去嗌大拍出嚟，好靚咯 ，OK 咯。睇喺嗰個年代嚟講，係真係好靚咯。而家睇可能有少少搞笑。 係，但係當時係一套，我覺得係，因為蜀山呢個故事大家都有一定嘅認識啦，因為有好多好多轉啦拍過。但係啊，我嗰陣時應該因為八十年代即係林青霞姐姐做嗰個電影版，其實我唔識嘅，即係嗰陣時真係未有能力去睇。但係一睇翻你哋做嗰個版本咧。我就哎好記得啲劇情啊！佢嗰啲衫好靚啊，啲顏色好鮮豔啊！我今日諗翻起都覺得呢套劇都係其中一套我最中意嘅劇嚟嘅，所以我話點解我咁期待可以揾到你上嚟咧？咁啊，嗰陣時你都係只不過係二十一歲， 係唔冇二十歲應該。 當時嘅鄭伊健係點噶？你同佢合作都幾轉噶啦，已經。 我同佢第一出劇就係《月兒彎彎照九州》， 係 我覺得佢係一個大男孩。是好好玩的大男孩，是啊，到而家都是一个大男孩，即是又好喜欢玩，又可以在任何的时间呢，他可以在我们想睡觉的时候呢，他仲可以喐，他仲可以射水枪，咁呢个我真的服了他。 射水枪 是啊，即是射水枪，是咁玩射水枪，我唔玩，我唔可以同你玩的，我已经好眼瞓咯，我好多嘢做啊。 是是。 但是他大过我的大哥哥，但是他就仲可以真系咁有精力，我真系服咗佢。 同一时间咧，你亦都有嗱，除咗头先讲啦，即系你喺娱乐唱片嘅 大堆，即係特別係好經常同阿温兆倫出咗一大堆嘅、 哦，我哋同一個 合唱歌啊， 唱片公司 係啦，好多合唱歌啊，好多因為即係我記得娛樂唱片嘅特色咧，就係好多時佢會將一啲類似你哋拍戲嗰啲造型咧，就作為嗰個唱片嘅封號嘅。 Exactly， 即係譬如天涯歌女。而彎彎照九州， 我哋係其實係 snapshot 嚟嘅，係啊，即係可能係一個拍戲之餘咧，咁就喺個，你喺呢個場嗰度，我同你影張相。 因為譬如秋官嗰啲碟都係咁噶嘛，即係佢陸小鳳，佢就係陸小鳳咁樣樣，咁啊，所以咧，我好記得係特別唔同嘅，即係娛樂唱片嘅封面設計 style， 同埋佢好著名咧，就係呢套係《仙女奇緣》嘅主題曲或者插曲。阿温兆倫咧，亦都係好多嗰啲咩《我本善良》啊嗰啲嘅主題曲。咁好多時就係將你哋兩個，即係而家嘅叫做 CP 啊嘛，即係你哋好多，你同佢唱咗幾多首歌？ 計唔到，翻到去北京嘅時候，亦都成日早撞到佢，亦都係 Big Brother。我同佢都計唔到咁多，不過咧，成日我哋會一齊唱嘅咧就係《仙女奇俠之仙女奇緣》，係個人武功相伴相依，就係你最中意嗰套劇啊！係 啊 係 啊， 問世家光輝搶在， 星光如浪月，長伴照耀，清風雨。无惧世间变幻， 哪管宇宙变迁， 陪着你，正义柔情永在。 生生世世亦难被替代， 痴痴这份情，似比心海， 情义放于肩袋。 爱心擦亮剑尖，陪着你，正义柔情永在。让爱照 亮 天地之间， 心相爱， 共挽手，温馨长在。那句心魔恶叫， 长存豪气两并肩，地老天荒。 爱永在。 With Seal Shuk Shuk.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to you again. 今日有听众问萧叔叔咧啲 social English 嘅问题，就系咧点样可以好有礼貌地唔好得罪人咁去 decline 人哋啲 invitation 咧，即系人哋邀请你去，喂，不如我哋放工一齐去饮咖啡啦，或者不如我哋今个 weekend 去一齐食 lunch 啦，咁样。咁但系咧，你唔想去，咁你点样可以好有礼貌地 say no 咧？冇禮貌嘅咧就係 sorry I'm not free， or sorry I'm busy， or I can't make it， or thanks but no thanks。咁你聽落去咧就比較倔累脆，比較倔啲，冇乜禮貌。我哋有禮貌咧，可以咧表示你其實好想去噶。咁呢樣嘢係好緊要嘅。OK， 你可以話 I would absolutely love to， but OK， I would absolutely love to， I would。Absolutely love to， 你講得好誠懇嘅 ，OK？ 我咧係絕對非常超級想去 ，I would absolutely love to， but I can't make it。Make it 就係能夠去到，能夠做到啦。Make it，I can't make it 就係去唔到。仲有啲咩 expressions 你可以話 ，I really wish I could make it。I really wish，I wish 啦，後面之後咧就 I could make it。I really wish I could make it，but I have other plans or I have a lunch appointment。Already this Saturday. I have another appointment this Saturday already. So I really wish I could make it, but... 另外仲可以輕輕咁讚一讚啦，呢樣嘢好似聽得好正 ，sounds great, but I can't... Okay, sounds great. That sounds really fun, but... Or sounds really good. I wish I could make it, but I have other plans this Saturday. 咁樣。就可以啦 ，OK， 咁希望解答到呢个听众嘅问题。有任何 social English 或者任何 English 嘅问题咧，即管咧就问小叔叔。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有请马年第一位嘉宾。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虫虫陈松伶。 那個年代應該經常同佢唱噶嘛，係嘛？ 係啊係啊，我哋登台都成日唱。 咁之後咧，譬如呢十幾廿年有冇同佢唱過歌？ 喺大陸，我哋有好多嘅綜藝咧，都有經常唱呢只歌噶。 哦、CP、啊、真係 CP。 但係我哋好少唱《特別快車》同《編舟情侶》喎。其實呢兩隻歌先最好聽。呢兩隻歌咧就係顧家輝老師寫嘅，佢真係寫得好好聽啊！即係《編舟情侶》同埋《特別快車》咧，就係又係我哋兩個唱。 係，所以以前我一諗起陳松伶，就會諗起 温兆倫， 同埋太多你哋太多合唱歌，多到一個。但你哋喺劇入邊係有冇合作過㗎？ 冇啊！ 我冇正式做过一套剧噶， 系啊 ，MV 反而合作， 系即系拍嗰啲卡拉 OK 啊！哦，原来冇合作过嘅， 冇 哦。咁但系又成日见到 佢系我哋长辈嚟噶，佢系周海媚同周海媚 CP 噶，佢同邵美琪 CP 噶， 义不容辞系啊！同埋即系嗰个年代，佢亦都做咗好多大奸角噶嘛，咁所以咧，我成日都联想唔到嘅以前，当周旋同埋。 温兆伦 摆埋一齐咧，系联想唔到。但同埋你今日先讲翻，原来你哋系冇正式拍嗰套剧嘅。 冇。 不过因为同唱片公司嘅关系， 所以就經常擺埋一齊， 又 經常登台， 係經常登台。咁但係如果喺電視機上高咧，反而我就同鄭伊健多啲，跟住之後後期咧就係張智霖啦，係 超靚啊， 古天樂啦，黎耀祥啦咁樣，跟住之後到阿 Ben 啦、黃自然啦，咁我哋最近都係張小輝老師，張小輝哥哥，係啊，我哋拍咗《全職活女》，真係開心到不得了，開心到不得了，即係我最開心嘅拍一個劇咧，就係我又可以釋放我自我，又知道自己做緊乜嘢，完全冇 struggle， 即係入邊係冇內耗嘅，即係我入邊係唔會 struggle 嘅，咁啊又可以同佢。即係拍得好開心，又知道自己做乜嘢。我諗其實係全職護女嘅時候，我先揾到自己真係，我究竟自己做乜嘢？ 咁耐啊！ 係啊！ 誰沒有一些刻骨銘心事？誰能預計後果？誰沒有一些舊恨心魔？一點點無心錯，誰沒有一些得不到的夢？谁人负你负我多？谁愿意解释为了什么？一笑已经风云过，活得开心，心不记恨，爱意今天欢笑唱首歌，任空吸吸周身的快乐，在晚风中敞开心锁。谁愿记沧桑，匆匆往事？谁人是对是错？从没有解释，为了什么？一笑看风云过。 嗱，講翻前面先啦，即係講開鄭伊健啦，咁其中一套我亦都好記得嘅劇就係《笑看風雲》。 嗯， 首先直接消失天與地啦，同埋我記得嗱，我希望冇記錯啊，最後係發生咗一場意外噶嘛，係咪燒親啊？ 係啊係啊， 我好記得呢一場 燒呆咗， 係啊燒呆咗，我好記得呢一場戲，因為當時咧我已經離開咗香港，咁我就喺外國生活緊啦。咁喺呢個節目我成日都講咧。在外國的華僑咧，對於 TVB 劇集的需求是非常大的，因為我哋當時是租錄影帶睇嘅，咁我哋就成家就呢啲《笑看風雲》係好多集噶嘛，咁又好 四十集， 即係有好多檔戲會場啊，好多劇情啊，又秋官啊、伊健啊，即係好多人啦、啊。我哋咧睇到喊就係、是、唱《直至消失天與地》。就是、你出事嗰一集，我好記得呢一個畫面。 係啊，係啊，我好記得，我亦都係嗰陣時要參加 TVB 嘅一個 function， 咁亦都唔知道咧，因為我自己就冇睇翻自己電視劇嘅。 哦， 咁因為有點而忙啊，又要翻學，又要即係 我仲翻緊學，嗰陣時已經讀緊大學啦，係嘛？ 係啊，係啊，又要翻學，又要咩？咁就冇睇到佢嗰個 ending 嗰、那個。但係咧，因為要做嘢，就去上船。去澳門又係 TVB 個 function 係啦係啦，跟住之後咧喺船嗰度咧，我哋就有好多個哥哥姐姐啊咁啊走過嚟，哎呀你昨晚死咗啊！ 阿林精烈啊， 係啊，我今日見到你啊， 哎呀， 我喊濕咗成盒紙巾啊！ 我記得嗰場戲㗎、啊， 你昨晚唔係死咗咩？哎呀，成盒紙巾啊嗰啲，你見到而家見到你生勾勾喺度，我真係心舒服啲咁， 係 好開心。跟住就哦，原來我昨日死咗啊，好嗎？ 係。 咁有啲咁嘅情景我係好記得嘅，所以我知道嗰一幕應該係真係幾。 我記得《笑看風雲》好似早幾年都曾經喺 TVB 嘅深夜有重播過，都引翻起一啲迴響嘅。你記得啲咩咧？ 我最記得係隻狗。因為正正叫嗰隻狗，嗰隻狗咧係其實係真係由頭到尾係同一隻狗。你都知道，如果拍戲咧，通常都會係有個 A B 角， 替身狗係啦。 佢哋有 A B 角，我哋冇噶嘛。咁啊，佢哋就係唔同嘅狗，但係咧嗰隻狗係由頭到尾都係佢。佢一見到我就好似主人咁樣啦。就撲過嚟我嗰度，係、 哎、 撲過嚟我度，好中意，好中意，成日就跟住我。我去到邊度，所以點解我哋真係入戲到咧，係不得了。我可以同佢真係有交流， 係啊。 反而我同佢嘅交流係真係好深切，好深切。佢完全真係我唔使攞繩，佢都可以 跟到我，但其實佢係有狗主嘅。 嗯， 咁即係拍完嘅戲之後咧，都話：哎呀，你不如收養佢咯。唔得啊！香港我哋地方好細啊，咁樣即係收咁大隻狗，就係咁啦。嗰、那個即係反而阿晶晶，即係個狗狗係我最。 晶晶 係 啊。 係啊，晶晶啊。 誰曾路過此事，我知生有好意義。谁仍令我恋一辈子，结局即使注定难合意，愿你须离开，愿你都能知，情未变改，一心不会两意，就算心头爱没法可停止，睡了醒了亦盼跟你重生意，死活着不可趁你令我生如死，你那浅笑让我哭笑着回味，死但是即使所爱没法可留起，我也恋你，直至消失天与地。字还剩太多的句子，和未说梦。让你知，当我知这段匆匆故事无下次，剩太多黄昏，剩太多晨曦，和下半生当中需要有你，但这些黄昏，但这些晨曦，像已知再没法跟你在一起，死活着不可趁你令我生如死，你那浅笑让我哭笑着回味，死但是即使所爱没法可留起，我也恋你，直至消失天与地。就算心头爱没法可停止，睡了醒了亦盼跟你重生意，死活着不可趁你令我生如死，你那浅笑让我欢笑亦生悲，但是即使所爱没法可留起，也恋你，直至消失天与地。 好，唔该晒队长同埋阿松总姐姐啦，有呢一首啊郑伊健嘅《直至消失天与地》啊，咁啊老可喺度嘛。 Hello， 喺度喺度得唔得 ？OK 系嘛， 非常 OK 啊， 系啊。我哋继续一起拔河啊！今晚 拔河组合系啦，听日继续会有访问嘅， 扯住扯住，真系好拉扯啊！呢一个呢个组合好有张力啊！ 系冇错， 系老好话诶，听完个访问之后谂起咗一啲旧剧最近。 喂，个感觉系咁样嘅，咁啊队长头先讲啦，就回想翻系佢都几十年前咧喺呢边，即系海外嘅华侨咁样，即系嗰种嘅不舍啊，同埋即系香港嗰阵味啊味道啊，都系要用翻啲煲剧 咁啊睇翻啲劇，咁啊雖然可能慢少少啊，咁但係資訊上咧都好渴求噶嘛。咁而我咧即係事隔幾十年啦，咁啊今時今日啦，咁啊作為一個香港人咧喺海外生活咧，都係要煲劇。我想講翻咧，就算我唔知阿拔係咪一個睇劇嗰啲人嚟嘅， 都睇噶， 但係香港劇啊，我講 香港劇而家好老實就唔係啦，細個就由細睇到大啦，同大家一樣。 係啦，咁我咧就一個咧唔知點解。由細細個幾歲開始陪嫲嫲陪婆婆去睇醫生嘅小朋友啦，我其實我到去到即係二十出頭嘅時候咧，我唔知點解好似消失咗二十年嘅對廣東樂壇啦，同埋電視劇裏面嗰種缺失啊！我原來係好多時，原來即係啲人講翻咧啊，究竟我舊劇啊，你仲唔記得咩啲套劇啊？邊個啊？做啲咩啊？我嚇、啊，我真係冇睇過。所以咧，我而家今時今日咧，我太太一煲翻啲舊劇咧，我好似新劇咁樣睇啊！ 係， 我係完全另一 例如咧，例如最近煲 你唔好同我講真情咁樣啦，有排啊！ 嗱，真情我有啲印象，但我係嗰種咧，即係當年係水過鴨背嗰啲，即係譬如大家坐埋開飯咁樣電視撈飯年代，我都有坐低睇嘅，不過我又唔會話哇咦！追到嗰集，哇！唔得，我聽日一定要開嚟睇。我又冇呢種渴求嘅。咁但係近排咧，我太太咧就開翻一套即係當年啊都非常之受歡迎嘅電視劇，叫《創世紀》啊。 哦， 大家有冇睇過呢個？ 有，唔知成四十幾點收視噶嘛？我記得要趕翻屋企睇噶，係好緊張。羅嘉良啊嘛，係嘛？ 冇錯冇錯啊！好嘢啊，拔考你唔到添，我哋可以拔河啦咁。咁係咩咧？其實嗰套劇咧係佢即係據太太講翻啦，我冇完全冇都冇做啲research 嘅嘢，咁啊純粹睇啦。咁佢就橫跨咗㗎，呢一套戲係頭幾十集同埋尾嗰幾十集係完全咧係唔同㗎，咁即係有延續嘅延續劇嚟㗎，直情係有兩拍嘅咁樣。咁係啊，有兩拍㗎，係啊。有兩 part 㗎咁樣，咁大概古仔創世紀就係咩呢？三個兄弟，咁啊，即係都喺當時嘅香港咧，就開始要做下生意啊，一齊咧，即係合夥做生意。大概條主橋係咁樣啦。咁我就睇翻，哇！咁而家睇翻個劇咧，首先我就會聽對白嘅。哇！當時嗰啲對白真係佢字字金句，原來真係都係當年啊嗰批嘅編劇同埋編審咧。真係非常之盜肉嘅嗰啲對白，呢個第一啦。第二咧，我反而而家睇翻《創世紀》咧，係睇翻當時嘅香港，或者當時嘅一啲唔同嘅一啲嘅情景，譬如啊望翻，哇原來咦當年中華係咁嘅喎。 係喺咩年代？二千年啊，啱啱係咪啊？ 二千年冇錯冇錯冇錯，係啊冇錯係啦啊好嘢啊伯，係啦又二千年。 點解會記得咧？因為咧。佢有嚿嘢咧，系咪喺無煙城啊？佢話佢係咪呢套？ 哦，係啊，係啊，好似係無煙城。 真 係 呢套啊！真係呢套啊！原來咁咧，佢有嚿嘢咧，好似西隧門口嗰個嘢咁樣噶。 西隧門口 咧，你知唔知啊？有一嚿好似積木咁樣嘅嘢噶。跟住咧，我成日經過嗰度咧，我就覺得唔通無煙城就喺西隧？我成日都諗呢個噶。 唔係，但係佢其實係冇斷到層㗎，即係喺劇裏面，即係譬如班編劇啦，啲導演去拍同埋去寫嗰件事咧，其實係慢慢地喺啲二十多年咧，係一路實現緊嘅，有好多嘢都，即係連最勁嗰、那個即係神劇個重要性係咩咧？咦？呢度咪就係創世紀講嗰個 project 無煙城咯？ 哦， 係咩？有啊！ 我反而咧嚇、 啊，有啊！ 我嗱老何就創世紀啦、啊，我反而即係一啲舊劇當新劇睇咧，我冇記錯咧，應該係早五六年前大台翻播《他來自江湖》，係夜晚好夜嘅時候，咁我未睇過嘅。咁嗰陣時，咁但係嗰陣時開始做手下留情啦。咁阿勤同隊長話：，哇，一定要睇啊！咁我就開始睇啦。咁呢個呢，我自己我唔知係究竟係做咗手下留情之後開始鍾意睇啲舊劇多啊，定係本身個人都有一陣嘅 舊嘅味 舊嘅除喺度。即係呢，即係我都幾困擾我，就係經常同啲編劇朋友啊電影嘅一啲朋友就喺度討論啊，點解我哋寫唔返舊時嘅嗰啲喜劇嘅，即係嗰種喜劇呢、即係無厘頭得嚟，佢又有啲意思，但係你起碼入隊會笑， 但系而家系究竟嗰咩咩嘅难题咧？即系例如哦，他来自江湖，我好记得有一幕就系佢哋有个人有个阿婶接啊，系咪何金水啊？我唔记得系咪叫阿星爷个角色，系金水系啦，接佢架的士啊嘛，我记得喺广播度嘅，我认得系嗰啲 part 嘅时候，系啦，咁广播度咁就接，然后就话哦，原来咧就系佢本身谂住唔车佢嘅，结果要车佢啦，咁然后咧就同佢车上面逐只嘅鸡，即系佢嗰啲鸡苗啊，逐只计钱，原来佢个的士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原来喺个车门嗰度咧有张黄色嘅纸，系啦，然后每只飞禽走兽系要再计钱嘅，咁样嘅，即系咁佢好多啲生活嘢同埋一啲绝屈嘢系会喺呢个嘅剧入边描写出嚟嘛，反而我啲朋友介绍我啲串流平台嗰啲新嗰啲喜剧咧，我唔知点解眼系好似激下唔系好睇到咁样咯， 定系个笑点唔同咗咧？ 我真系唔知啦，即系究竟我成个 社会唔同嗰。一而家嘅創作係創作翻，譬如係二零二幾年嘅一啲個社會現象噶嘛。即係你頭先舉嗰個例就係、是，即係譬如坐的士，你每隻家禽咧要收錢咁樣。反而我睇翻《創世紀》咧，我就不停喺度同太太講，因為得我哋兩公婆嘛，係嘛，咁喺度睇啦。咁我就同我太太講：啊，點解阿羅家良阿添成日食煙嘅咧？ 但係佢無煙成喎、啊，佢。 系啊，冇错，但系佢哋一几兄弟一嗌交啊，唔知道有啲咩事嘅时候咧，就会喺度呼吸咯。我话、其实而家我哋啲电视剧系唔会有呼吸噶嘛。 系啊，你咁样令我想起咧，我第一次旧剧当新剧睇嘅经验咧，哇，就 系、 是、我当新剧睇，《京华春梦》系我嘅新剧嚟。 哦， 我好记得系小学嘅时候食晏昼饭，因为翻下昼班，佢由播第一集开始。我就不能自拔啊！简直系，跟住咧，佢有好多情节系好百思不得其解，即系阿姐就会同阿刘松仁后屘就相爱结婚噶嘛，跟住有个 B B 咁样噶嘛，我冇记错系咪啊？跟住个 B B 系突然间， 京华春 系啊，突然间出咗嚟噶， 我唔知 道。跟住你唔知佢做过啲乜嘢咧？我细个唔明咧， 点解会无啦啦有个云飘过就会有 B B 啊？ 点解一个晚上之后，跟住就有个 B B 咁快嘅咧？咁样，即系佢系开启咗我呢一方面嘅想象啊！嗰时睇唔明嘅，但系真系好好睇，好嬲嘅。你会见到刘松仁好嬲佢噶， 系，所以好多时呢啲翻播嘅剧集都系带俾我哋无穷嘅快乐嘅。我其中一个翻播嘅时段咧。以前細個睇得多，即係拔絲話佢晏晝， 係啊， 就係晏晝嘅嗰個時間。嗱，即係而家啲小朋友未必有，但我哋嗰個年代咧會分上午校同下午校嘅。上午校嘅同學咧，一點鐘放學翻到屋企食 lunch 嘅時候咧，你一係就睇明珠台，好似嗰陣時好似係明珠台播教育電視。但你知道教育电视，例如佢嗰两个礼拜就系播细菌大王咧，佢就 keep 住播细菌大王。其实你睇过好多次噶嘛，咁你就会无啦啦转去亚视睇翻。我记得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啊，再见艳阳天啊，嗰时细个嗰 度， 哇，就系嗰时睇咯，就系食饭嘅，即系食 lunch 嘅时候咯。咁啊，通常佢我冇记错，应该点零钟开始播。播到两点零钟，啱啱好食完个 lunch 就开始做功课。嗰段时间都系吸收好多一啲旧嘅电视剧，而旧嘅电影咧。就是要多謝收費電視啦。 哦，哇，咁富貴噶你？ 唔係，咁嗰陣時有方法嘅。 哦， 即係傳説嗰啲咩機頂啊，咁跟住係啦，總之有方法啦。咁但係，因為嗰啲有條線嗰啲電視台咧，成日都係翻播再翻播噶嘛。咁所以其實好多嘅舊嘅經典港產片，其實都係嗰度睇翻。 但係有一個時段，你晏晝嗰個嘛。有一個黃昏六點半新聞前，佢係會播一啲舊嘅劇。大家有冇回忆《梅花三弄》？ 有， 真系有啊！真系有啊！哇！ 我同拔絲系唔同年代啊！ 唔同年代啊！ 老闆有品味啊！ 你瞓醒晏觉食下午茶，准备开饭就系《梅花三弄》嘅时候啦。 我真系未听过呢、這个， 系我小学生嘅时候嚟噶，又系个手臂唔知点解印咗个梅花，跟住又唔知点解突然间又情到浓时，跟住咦咁快又结婚咁样嗰啲， 第二日又有 B B 啊嘛， 文青啊，毕业系文 青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通电话，重申中方支持伊方捍卫主权安全、领土完整同民族尊严，维护自身正当合法权益。王毅话：中方已经敦促美国同以色列立即停止军事行动，避免紧张事态进一步升级，防止战事扩大蔓延到整个中东地区。相信伊方在当前严峻复杂局面之下，能够保持国家社会稳定，重视邻国合理关切，维护在伊中国公民同机构安全。中方引述阿拉格齐话：美国第二次在伊美谈判期间对伊朗发动战争，双方今次谈判已经取得积极进展，但是美方的行为违反所有国际法，踩踏了伊方红线，伊方别无选择，必须要全力自卫，伊方愿意全力保障中方人员和机构的安全。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过去两个月，本港金融市场承接去年的势头持续蓬勃，吸引内地和国际的发行人和资金，股市市值超过50万亿，较去年同期上升24%，日均成交2600亿，按年升17%。陈茂波在金融服务界新春酒会致辞话：去年香港领先全球119间公司在香港上市，集资超过2800亿，其中信息科技、生物科技、新能源和先进工业等企业的筹资额占了大约70%，主导市场发展。认为政府在2018年起为提升股票市场竞争力所作的一系列改革是正确。他又鼓励金融业界积极拥抱 AI 大潮，与时共进。运输署宣布，今月16日起全面推行网上预约免试签发香港正式驾驶执照柜位服务，并增加预约名额到每个工作日合共550个，同时扩展服务到全部4个牌照事务处，电子即日丑安排同日取消。运输署助理署长李美凤话：申请人进行网上预约的时候要核实身份，预计整个流程10分钟可以完成。他话为了防止炒卖，一经预约，个人资料不能够更改，强调网上预约系统操作已经通过压力和安全测试。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明日天气转凉，气温由午夜大约22度逐步降到明晚最低大约16度，渐转吹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三天气清凉，稍后雨势逐渐减弱，本周后期天色逐渐好转。而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96%，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晚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联 筆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过了50岁都仲系咁靓仔，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悭唔少喎、 啊！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2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2024年建筑物管理修订条例已经在2025年7月13日实施。高价值采购有新的招标和申报规定。大型维修工程采购必须有更多业主亲自参与。条例调整有关审计、展示和提交财务报表的规定。无保存大厦管理的重要文件亦会有新的罚则。大厦管理齐参与，携手共建好家园。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无人机协同搜救系统，利用无人机去做搜救嘅工作，具新人工智慧驱动。呢一样系咩嚟嘅咧？ 中文大学机械与自动化工程学系陈希教授， 就系我哋想俾无人机一个脑，俾佢自主做一个现场嘅决定，可以代替个人工去做呢样嘢。 逢星期日下午5时，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欧海星、谢咏仪， 太阳底下新鲜事。 各位听众，请你而家就开着你嘅 USB 留声机，收听《流旅行之悠悠如期情牵》， 旧物必须记。 正所谓事过境迁，以后都记得要提起，从前情爱一定要等待，万千恩怨让我哋一齐尽还你。 旧物必须记。 我想讲啊，咪后啊，有一个应该系妙龄少女嘅主持，但系就对住部电话，哎呀，系啊，嗰时好好笑嘅，系啊，即系自己喺度谂翻啲剧情喺度拍台。 因为有人话马景涛形容为咆哮王啊，咁我谂咗好耐，点解咧？我先醒起，佢因为喺啲剧唔同剧咧，都有啲剧就系、是。哇！咁样咧，即系好愤慨咁样叫啊，系， 好似 应该系咁啊。 系拔丝一路想当年，跟住之后我忍唔住，真系问佢，其实你几大咧？ 系啊， 跟住佢讲咗个数俾我听，跟住话咁可能我哋真系之间已经有啲 代沟。其实好少啫嘛，而家 唔系，但系阿拔系即系追求知识嘅人， 肯定系啦，知识分子嚟嘅我呢啲， 好善用时间嘅。不过你一开咗梅花呢单嘢咧，我见到。喺我哋个专业嗰度咧，好多人问翻梅花嘅嘢， 好有回响，即系证明大家都睇过。我系嗱，我小学睇啊，唔该。 好 ，OK， 得噶， 咁啊，呢个旧剧，我哋可以继续睇下点样延续落去啦吓，即系大家斗炮睇。你有冇睇过呢套啊？咁嗰啲咧，我相信大家都喜欢呢一种嘅拔河啊，拔河式嘅掉旧剧，嗰种嘅资料。咁啊，但系今日咧，我想旧物必须记咧。我係即係想講翻，我近排又做翻一件咁嘅事啦，就係、是、之前都喺節目同大家講過，我係咧何家相片管理員嚟嘅。 哦， 即係過往咧，我唔知阿伯屋企，譬如爸爸媽咪咧，有冇留翻低一啲好有紀念價值嘅相，例如係有幾個派別㗎，即係應該係幾個系列啦。第一個就係、是、爹哋媽咪嘅結婚相。 哦，基本啊，有啦，呢、這個掛喺度添啊，而家要。 这个中啦，好啦，另外咧就系我哋由细到大嘅合家照，合家嗰啲叫全家福。 哦，一两张挂摆出嚟。 一两张啦，系嘛？咁我屋企咧就都几典型嘅，即系嗰种，即系会有六七本啦，好大本嘅相簿嘅，即系每一本咧系 A 六啊。即係 A 下 A 五啊 ，A 五到啦，即係 A 五到啦，即係大個啊！嗰啲叫咩相冊嗰啲點樣分嘅咧？八乘十啊，即係大概類似呢啲咁嘅 四 R 啊，三 R 嗰啲啊， 即係佢一頁咧係可以放到六幅相嘅， 嗯， 六七幅相嘅，咁啊大概有位數有六七本啦。咁啊唔知幾時開始有一段時間咧，我即係搬咗出去住，翻屋企咧，我又有一種想揾翻嗰啲相簿嚟睇。就雖然呢啲相簿咧喺過往嘅生活上邊咧好有用嘅，例如係頭先阿拔一開始嘅時候咧，去對方屋企食飯嘅時候咧，必要環節就係、是、俾你認識我屋企深啲啦，就會唔多唔少喺嗰七本裏邊咧，咁我就掹一兩本啊，睇下啦，我哋以前就係咁樣嘅咧。 啊，有啲咁樣嘅嘢。 係啊，以前嗱，而家呢個就係五歲嘅拔絲喺度睇緊《梅花三弄》啊，對住部電視機，你睇佢仲入緊片啊咁樣。 哇！如果有都幾 sweet 喎，至少你唔使大家嚟啊，冇話有啲嘢講。 但 係 真 係 有係啦，即係例如啱啱呢啱啱農曆年去拜年，去咗太太嘅婆婆屋企拜年。咁但係個對象就唔係我啦，即係個對象即係因為我去過嘛，就反而係小朋友，就俾佢睇嗱，媽媽細個就係咁嘅樣啦，喺度同太婆喺度玩，哦，媽媽細個都係好靚女噶咁樣，即係講呢啲説話，哦咁樣都已經喺度跑馬仔啦咁樣。 唔係， 因為佢真係因為我老婆真係張相係騎緊馬噶，係啊，咁所以就喺度講緊咯，係啊，然後問有冇興趣騎馬啊咁樣。 哦，系啊，即系细个因为骑过一次马就所以爱咗啊， 我 想做呢 个运动啊。我怀疑系本身屋企人有呢方面嘅喜好，然后先至拱佢骑马。 分头咗。 咁嗱，呢啲就系即系成长片段啦。咁咧就系当中咧，亦都系包含住一啲屋企人嘅黑历史啊。我喺呢一个系啊，即系翻看睇翻呢啲相嘅时候咧， 一張相咧就係、是、我其實細個我同我妹咧就差七年嘅，其實我同佢，即係換句話講咧，其實我都識照顧人嘅時候，我有照顧我妹嘅， 係 細細個。咁但係呢啲譬如我點樣幫佢沖涼啊，教佢啲嘢啊，咁其中有一幅相咧，當年咧就係我妹咧去用痰罐我唔知阿伯有冇細個有，即係嗰啲痰罐有好多唔同嘅功能啦，譬如係喺呢個冰室裏面俾人但係跟住有個牌切勿吐痰咁樣噶嘛，痰罐咧仲有冇記憶咧？ 有用過，你阿一你有冇用過 啊？我可能喺內地嘅時候有啲印象， 我應該喺香港，香港出世啊嘛，咁 係， 我記得我一歲嘅時候應該係跟姑媽住喺華富村嘅時候咧，咁我就大概嗰啲位置我就有用過，我有印象呢樣嘢嘅係，我有見過嘅係。 係，咁我當中其中一張相咧，我就即係而家未沖出嚟啊呢個實體相，就有一幅相咧，就係我妹用緊痰罐， 咁都影人相 嘅時候。系咧，我搞咗几冇道德先得噶。咁而家一定唔系我影，因为咧我就坐咗喺我妹侧边。 哦、 oh. ，我要氹佢啊，我要氹佢 poopoo 啊。 唔系，但系呢啲真系阿爸阿妈，阿爸阿妈一定会影噶，即、就、系、是、我两个小朋友冲凉又会影一影啊。我终于去到厕所又影一影啊。 你有影噶你？ 有啊有啊， 即系影住人哋坐喺个厕所上面咁。 会啊，终于佢今日肯自己坐厕所啦，咁你又会影低呢个 moment 咯。即系可能你作为做子女，你会唔明白嗰下点解要影啊？但系你作为一个父母，你明白系啊，因为佢终于学识得坐低啦。即係終於識得肯都用嗰度談判 工，人生第一次 係一個里程碑嚟㗎嘛， 係啊，呢個里程碑嚟㗎嘛。嗱，當年嗰張咧就冇阿一嗰啲諗得咁複雜同埋咁有愛嘅，我覺得係純粹係影我哋兩即係、就是、兩兄妹嘅一啲生活細節嘅啫。咁 同埋 呢幅相出現過咩？ 同埋 嗱，但係我想講埋咧，呢幅相我出現嗰個情況係咩咧？其實我多年嚟咧同阿妹有個拉鋸。 哦。 就係、是、即係過咗一段即係長時間之後，我阿妹啊，呢張相可唔可以曬翻出嚟？因為我覺得係我同我妹嘅一個幾代表性嘅一個即係成長嘅時候嘅一幅相。到今時今日，我翻嚟香港，我都問佢阿妹啊，可唔可以曬翻出嚟呢幅相？你冇啊！你剪咗佢啊！ 但係我覺得係值得曬嘅喎。個原因係咩呢？即除咗個代表性之外咧，就係呢啲嘅難得温馨咧，喺以前係更加難得出現嘅。咩意思咧？即而家咧，即電即數碼相機嘅普及啊，或者我哋電話影相啦，你每日其實等於我而家我屋企個家庭個 WhatsApp group 咧，每日會有20-30幅嘅相嘅。即係我個女落公園玩，又影一張相；翻學臨翻學前又影一張相。今日自己食自己肯不飯又影一張相。即係呢啲家庭嘅生活照其實 keep 住有嘅。你問我係有些少泛濫，雖然每一日我都會睇曬啦。咁但老可個年代有啲唔同嘅就係、是、個菲林相機咧係唔會俾你影一啲平時嘅 moment 嘅。菲林相機係影一啲咩 moment 咧？即係大時大節齊人食飯啊，或者去旅行啊。咁呢啲咁難得温馨日常生活嘅 moment 係幾時影咧？咦，個菲林要曬咯！仲有兩張未影喎，過嚟影埋呢張，就係呢個 moment 先至會影。所以通常喺個菲林最尾嗰兩張咧，就會無啦啦有一兩下嘅 snapshot 喺度咯。 啲無謂嘢嚟嘅， 係啊係啊係。咁、啊啊、我又覺得即係呢啲 moment 係應該要好好咁樣記錄啦。咁我就即係都有繼續如常地，我問下我阿妹究竟可唔可以俾我曬咧？咁但係咧，即係我又將一啲舊信片，其實我而家一路 keep 住嘅。我屋企人如果想問，細佬啊，我想問咧，當年啊，我哋讀小學嘅時候，喺葵芳下面嗰個球場影嗰張相仲有冇？咁我就會話俾佢聽第幾本，跟住咧我黏係黏曬嘅。咁啊，即係第幾本第幾頁就係我同你阿哥同你中學年代，阿妹咧就係第幾頁咁樣啦。咁我就其實我都慢慢開始係曬翻啲相出嚟嘅。咁我過往咧喺節目嗰度咧都有 share 嗰啲一張相係關於咧喺九龍城送機嘅。咁咧，我就係同媽咪，嗱，當年阿伯你睇下， 喺送皇台嗰度 送機，當年啟德機場啊，佢送機是一件好大件事嚟噶嘛，咁啊送一個親戚，咁啊佢而家都仲喺加拿大生活緊啦。咁呢幅相咧，即係盛載住，咁當然就係我媽咪喺度啦。咁我兩兄弟咧做咗件事嘅，我一間再次即係 repose 啊，就係咧兩兄弟咧係著翻同一款嘅 一個超人嘅 T 恤。 嗯， 一個就白色，一個就黃色。咁啊，過往咧我就係屋企，其實而家香港屋企咧都有一張 original， 係直情係泛黃曬嘅。 嗯。 即係我一驚，我再掂多佢幾次，掹出嚟再睇多幾次咧，會碎嘅。 哎呀， 係同埋好神聖啊！我覺得啲相相，咁我就揾我自己嘅手提電話影咗啦。之後咧，我而家就再曬佢出嚟，就喺屋企裱起佢 呢張相。你會唔會喺每一張相後邊寫翻個拍攝日期啊？同埋嗰日做過啲咩嘅？ 冇啊！我拍上嚟我唔記得咗，因為我當時五歲咯。 哦，因為 即係整理呢個親戚機我都知，係啊。 因為我唔知道你哋有冇試過咧，就係即係一家大細喺度睇嗰啲相嘅時候，就喺度拗，唔係啊，嗰年係去加拿大，唔係啊，去澳洲，嗰年係二姑姐嚟香港嗰次嘛，即係大家會嗌呢嗱呢個細個你表妹，唔係表妹，表妹邊係咁嘅樣啊？即係會拗呢啲噶嘛。咁反而咧，因為我以前我屋企咧就係都有個人係負責做一啲好似老可話就係相片管理人，咁就會寫得好仔細嘅。即係例如我有一張出世冇耐嘅相咧，就寫住攝於93年9月影證件相。 哦， 張俊豪93年3月影證件相，咁就大概知道哦呢張相點解會出現，我就會因為嗰陣時走去影證件相。哦呢張相就因為幼稚園入學照。咁我而家咧喺個社交平台嗰度，我例如有張相，例如我標標人同水水一啲好温馨嘅嘢咧，我都會 mark 低係幾時攝於嘅，即係我攝於係標標人兩歲生日，係啊 location 喺邊度，係啦，咁我都會 mark 低，盡量 mark 低就係等自己。即係萬一有一日我開始記唔到嘢啊，我都要睇得翻嘅時候就即係唔使拗，我一睇就睇得翻咁樣咯。 你做好準備咯， 做好準備。 阿張呢一個建議係幾好喎， 其實係要㗎， 因為我哋而家影嗰啲相咧，其實好簡單啫嘛，將手指撥高少少，咁撥一下，咁下邊佢已經係有曬，即係個 location 喺邊，邊年邊月邊日咁樣，仲有啲係有埋天氣添咁樣。咁但係即係如果有一日個電話，即係啲智能工具，即係我覺得個。電話裏面嘅相咧，周圍電話裏面嘅相，同埋咧，沖咗一張實體相出嚟咧，嗰個感覺係幾唔同嘅。 嗯， 真係好似摸得到、看得見，再加埋就係咩咧？其實喺屋企如果揾笪地方，有一個叫放相嘅區域嘅。嗱，以前咧，我哋細個咧，喺屋村或者唔好屋村啦，屋企啦，總會係擺幾張好關鍵嘅相噶嘛。即係譬如全家福，譬如係啲長輩嘅相。你點都有位係會擺到啲嘅，即係通常都係個喺個天花板個頂嗰度咧，攝曬上喺上邊噶嘛。即係一入門口就好似個時間廊咁，你入嚟啦，我屋企就係咁樣。我覺得真係要應該揾個位，即係我當然而家屋企就有兩三幅牆咧，就擺滿曬我哋啲生活照喺度啦。 嗯， 其實啲相咧，我想講咧個效果係幾好的，即係當個人做嘢可能有時候攰啊。或者有朋友嚟嘅時候咧，可以好快咁樣認識咗屋企人啦，呢個第一啦。第二，當攰嘅時候咧，你望翻啲相，唔使開住個電話，又或者揭本相簿，啊行埋嗰幅牆嗰度。嗱，我其中一幅咧就係咧，我呢個曾經玩過啲運動比賽嘅相啊。係，哇！我行翻埋去，跟住我就同自己講：喂，你好好檢討一下咯。你過到嚟個體重除咗升咗好多嘅同時。點解你做少咗運動嘅咧？即係呢一幅相咧，或者係每一幅相咧，都係帶住後邊正在除咗回憶之外咧，我覺得仲係有啲動力添，再加埋有啲情喺度啊！ 那干夜 有叶倩文的这首旧照片啊，咁啊，拔丝啦，又有冇啲咩旧物呢？ 诶，正正咧，我就系透过睇一张旧照片咧，发现一样嘢，有一张相咧系我出世冇几耐之后影嘅，咁啊一路都摆喺我间房嗰张台上面啦，咁我就一个 B B 啦，好肥啦，有啲白色嘅布包住我啦，最突出系咩呢？喺个心口咧系有一块金牌嘅、哦，个金牌咧。是写住快乐两个字，那条金链咧系好粗嘅。你哋各自咧有冇自己，即系譬如有 B B 出世嘅时候，系咪兴打金牌俾佢噶？ 有金器啊，金器啊， 真 系咁样噶，或者系快高奖啦，有噶有噶有兴噶，即系我觉得以前嗰个年代咧，仲有啲金粒添嘅，即系嗱有几个。幾個唔同嘅，即係當然你唔識啦。咁啊，當年就可能爸爸媽咪或者啲長輩嘅一份祝福同埋心意啦。有幾樣嘢嘅嗱，一係咧就金啦，一係咧就有玉嘅喎。 哦，係啊，係啊，係好細個 B B 咁樣已經好似有啲有玉額嘅啦嘛，有啲人係。 係啊，玉額。咁啊，另外有一種咧就係、是、咧，我都keep 咗好耐，但係真係不孝啲下。就是、我婆婆咧，其實係喺我唔同嘅成長嘅歲數，細過十歲之前啦。佢每一年咧都會攞嗱，其實即係佢有啲收藏噶嘛，咁啊，譬如佢某啲玉咧就可以再次打磨噶嘛，咁、啊、佢就會再次咧再或者係買啲成品啦，又係玉嘅佛像啊， 哦， 係啊，嗰啲佛像啊都俾我掛噶，佢每年都話咧阿 Ken 你大個啦你啊嚇，係啊你唔好學壞，佢每年有啲唔同嘅祝福嘅。你唔好学坏嗱，你啊保平安，跟住咧你就话唔好乱食嘢，咁佢每年送嗰个玉嗰个俾我嘅时候咧，玉吊嘴啦，咁佢都有唔同嘅一啲嘅提示俾我。 咁、哦、即系一年一个啊？ 系啊，我当时系。 哇，佢个 collection 都几多、 啊，大富之家喎、啊、你。 系啊，后期我个人慢慢大咗咧，因为俾啲港剧影响咧，因为有啲前辈好中意捽嗰啲肉噶嘛，搵只手。 哦，系啊， 系啊， 即系喺度捽噶嘛，咁样。系啊，唔系话越捽越靓嘅，有啲咁讲。 跟住自己嗰块甩色噶嘛？咦阿嫲，点解会甩色嘅？ 一份心意啫，咁咪喺度捽咯。系啊，唔系啊，但系咧，其实喺度捽嘅时候就谂起婆婆，谂起嫲嫲，一路捽系真系靓啲喎，啲玉原来。 哦，咁所以，诶，阿一咁，你有冇打个金牌俾你嗰啲细路啊？ 我冇啊，我冇啊，冇钱啊！ 即系而家 边有钱啊？通常都系啲亲戚朋友有送嘅。我冇记错咧，就应该有啲即系家族入边比较德高望重，而又有翻啲经济能力嘅一啲亲戚咧，有打翻一两条嗰啲金链啊、金手镯啊，俾即系两个小朋友嘅，咁、我出世有冇咧？我系极度怀疑有冇嘅，因为冇理由去到而家，我阿爸阿妈都冇同我讲过有啲咁嘅嘢啊！即系 我咁冇嘢嘅，有时你唔知嘅时候，阿爸阿妈代咗， 系啦。咁但系咧，我有试过咧，喺阿爸阿妈旧嘅梳妆台，你知僆仔嘅时候会四周围抄嘢噶啦，即系唔知，总之屋企冇嘢就抄下我阿爸阿妈啲嘢咁样啦。跟住我抄到咧零零舍舍有块嘅金币，个金币咧系 朱古力嚟嘅， 唔系应该唔系朱古力，系佢用嗱佢个金币咧系有块嘅胶片喺出边，唔系胶片，即系个胶嘅 盖， 系胶片嚟噶，系啊胶片胶出嚟 嘅，系啊，冇错，随手拎出嚟， 系银币。銀幣啊，銀幣啊， 類似係啦，有即係有啲嘢吸住嘅咁樣。咁上面咧係寫雕刻咗猴，因為我係屬猴嘅，係啦。咁然後就寫住壬申年，即係92年，係啦。咁我唔知係咪特登出世嘅時候買嚟紀念啊，定係咁啱嗰陣時買啫。 是金币嚟嘅， 即系睇个颜色系金咯。哦，咁、我就 唔系噶，系噶，唔系阿一，你呢一个猜测系非常合理嘅。你即管可以 search 下，如果你仲喺手嘅时候，其实当年咧系出好多噶，即系十二嗱。而家我屋企咧有一套十二生肖嘅一个银币， 系 咁而咧，另外十二生肖以外嗰啲咧，啊，咦，点解会多咗嘅鼠啊，或者多咗只兔嘅咧？就系、是、其实当年啲长辈咧。就係、是、送俾一啲啱啱出世嘅小朋友， 哦， 即都好興嘅，即係送一啲十二生肖嘅幣啊嗰啲咧，咁啊，所以而家我哋都儲埋㗎，都幾有紀念價值嘅，即係多謝當年，即係或者而家嗰啲即係前輩們啊送俾我哋嘅一份心意咧。我而家就其實擺喺我台面咧，呢個係鼠嚟嘅， 係。 哦 系鼠嚟嘅。 反而另外除咗出世之外，咪就系结婚咯。 哦，咁啊，龙凤鸭啦， 龙凤鸭啊，系啊，即系着到成个圣斗士星矢咁样噶嘛，即系大家系斗多噶嘛，即系你嗱啲去到嗱，即系佛师未， 我即系你嗰串去到边度，我嗰串去到腰，哎，咁你 系 差啲啦， 系啊， 我嗰串咧就收 即除咗手臂好似铁线拳咁样，两边铁线拳之外。心口仲要有幾 一大抽， 一大抽噶嘛，即系斗多先至系为之劲噶嘛。 咁OK， 咁我 B B 仔咧嗰阵时抬一块嘅啫，好抢眼。咁但系咧，我从来都只系喺个照片度见到呢个快乐嘅金牌，冇见过个实物嘅。 哎呀， 咁咧近排咧，因为我行中环，去一个市集， 哦， 我见到一块好似嘅， 系。 咁我就问点解会有啦？咁跟住咧，佢嗰個製作人就話，其實咧，佢話佢喺油麻地嘅金鋪嗰度買咗咧一啲帽翻嚟，佢就話以前咧一間金行有屬於自己嘅帽嘅。 哦， 咁你見到有快樂啦，其實另一個我想買嘅精神，跟住咧就有平安咁樣啦。咁佢呢啲嗰啲帽咧都係即係老老土土嗰啲款啦，大家睇翻又好有風味。咁你就再鑄翻金啦，或者鑄翻銀啦，就可以變成戒指啊，或者個同樣樣嘅陀住啲牌。哦，我就好驚訝啦。 咁你自己原本嗰塊有冇問阿 B 哥或者 Natalie 究竟係去咗？ 用咗 冇啊？估喺佢真係冇俾我知。如果唔係，我真係驚我用咗。 因為我以為 咁， 我以為 啲金價而家咁犀利。 係啊，我真係驚我會用咗，因為 或者我以為呢。今日呢个故事是一个首尾呼应的故事咯。 冇啊，我忍住，我其实我一就系因为而家啲金价咁劲啊，所以我忍住唔好问我父母亲。我惊我见到嘅时候忍唔住拎去嗰啲系咪叫打金铺啊？定嗰啲叫咩融金嗰啲咧？即系我真系我惊我抵受唔住。 唔系噶，你睇落好似好大块，其实可能好轻身嘅。 都是钱啦，啊，大佬。 因为金可以打到好薄噶嘛， 系 系咁啊，留翻你结婚嘅时候， 我 首尾呼应咯， 我应该留声拳唔到噶啦，应该 啊，不快噶啦，见完家长快噶啦，快噶。 我只手好幼嘅啫，我边度搞唔掂留声拳，所以我喺见到实物嘅时候就非常之惊讶，今个礼拜。 哦，翻去准备定咯， 准备快乐。 近噶啦，近 系准备定。我今年派利是俾拔丝嘅时候都有问嘅。几时到你？ 跟住我即刻我就话，点解你口吻咁三姑六婆？你几时变咗呢啲三姑六婆口吻？堂堂一个阿姨，大大只只， 系咁啦，好，拜 拜。